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艺术留学哈，我们集中的来聊一下这个话题，也特别邀请到了马老师，来自 PS One 国际艺术教育的这个资深艺术留学的规划顾问，欢迎马老师。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或者同学呢，会特别尊重孩子的兴趣或者意愿，培养孩子这个艺术方向、艺术之路哈，所以很多孩子想去国外去这个申请留学的时候，可能也会更多的来考虑到艺术留学，但是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家长来说，这个路子或者说这个艺术留学的申请，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哈，它其实和我们比如说在国内去读一个艺术类的专业，可能也不是 不太 那么 一 样。所以说马老师，这个艺术留学和我们普通的留学申请哈，它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区别哈？ 好，那个咱们广义上的这个艺术留学呢，应该是包括美术类的留学还有音乐类的留学。那目前咱们行业内所常见的艺术留学呢，基本上是指单独的指美术留学，那主要是包括这些视觉类的设计类的专业，所以目前热门的这些专业呢，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常见的比如说平面设计啊、交互设计、那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包括动画呀、电影呀那顾名思义呢，这些就是都是要用作品来说话的一些专业，所以它区别于普通类留学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在咱们的作品集。就是除了其他的这些标化成绩还有申请材料的准备呢，我们还要有这个一个单独的作品集。 也就是说咱们平常说的这个艺术留学是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哈，如果是音乐的话，舞蹈这些是一般不是在这个 也包括在内，就是音乐类相关的比如说这个音乐表演类还有这个音乐教育类包括后期的这个影视配乐呀，这些音乐制作全部都是艺术留学的范畴。那像刚才您说的舞蹈呢，就是包含在这个音乐表演方面。表演它又包括器乐呀、声乐呀、舞蹈这一类的。 所以说同学们平常会涉及到的一些艺术的门类也都可以有申请的这个学校和国家。 对对，就是基本上大家能想到的专业全部都可以去选择。那还有一些就是国外院校他会开设一些非常奇怪的专业，就是可能在国内还不是那么就是知名，或者还没有开始发展。比如说咱们美国有像Art Center 这个学校，他就开设了一个娱乐设计专业。那这个可能在国内还没有学校去开设。对对，那它包括的其实主要是跟影视啊、动画呀、包括其他的所有娱乐产业都相关的一些设计。 所以说有的是咱们自己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申请的时候可能会申请到。 对， 那这个可能我们在同学们考虑的时候，老师也会给我们指导说你本来是学习什么什么音乐或者是学习舞蹈，那你可以申请到的专业不单单是这么窄。 对对，就是可能大家常见的就是这种音乐相关，就是表演类的专业，那可能我们之前可能就局限于我要申这个舞蹈表演呀或者是器乐表演呀，那其实咱们还现在有很多比如说音乐治疗啊、音乐教育啊，包括我除了表演我还可以去学习制作类的课程，就是作为一个算是全能的艺人吧。对，这种都是在咱们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去选择的方向。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艺术留学，刚才马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介绍，我觉得最近可能大家越来越关注到了哈，他的这个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算是一个 上升期、 对， 就是他其实是已经经历过了初创的这个阶段，就是他已经在逐步完善之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如果选择这些辅助大家申请的这个艺术留学机构，其实还都算很成熟的了。 成熟， 对， 大概有几年的这样一个过程吧。之前申请出国读艺术的也是有的，比如说十几年前， 对，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 爆发。对，其实是对，是这样，就是之前像因为已经留学回来的艺术老师，那这些老师在他们走的时候呢，大多数是走的普通的留学申请，那也就是自己整理这个作品集，自己去整合之前现有的作品，包括自己去查学校，然后有针对性的按照学校的要求去设计这些作品，那剩下的就是申请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文书里面的这个 PSCV， 然后包括推荐信这些，还有他的这个托福或雅思的考试啊，那这些是由这个普通类留学的申请老师去帮他们做规划。 所以现在是这个对于作品集这部分，或者是对于艺术类学校的梳理这部分，也大家也可以能有更多的这个机构的支持。 对对。 另外您也是强调啊，这个作品集的重要性。它可能就是说我们作为艺术类的申请的同学，要额外再去增加这一部分。 对，是的，就是我认为就是简单的说，作品集其实它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故事去让别人认识你的一个媒介，这是一个媒介去展示自己，那就相当于这是你自己的品牌 logo。 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敲门砖似的，这种它代表了你过去经历过的，比如说你刚开始学艺术的一个水平，然后再到你成体系的去经过这个完善啊，包装啊，这之后的一个展现啊，然后包括你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它都要集合到你的作品里面。 所以是一个作品还是说一系列的？ 它是一系列的作品，就是不是单张的或者单独的一个，就比如说一个 video 啊，或者一个影像装置啊，那它是不可以的，就是它要成系列的。作品集基本上会通常以这种就是绘画呀、摄影、书籍，然后包括 3D 的这个装置啊，还有动画、视频这种任何形式呈现出来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不局限于，不是说我们作品集就是一个册子，它还是很多元的一个。那优秀的这个作品集，那要具备针对性，然后独创性，还有专业性。那针对性呢，就是针对不同院校，它有不同的要求。那针对这个院校或者这个专业去做的一些准备。那独创性呢，就是要展示你自己，要与众不同。那国外最忌讳的当然就是 copy 啊。这个一定要是你自己去完成的。然后还有就是专业性，就那你为什么申这个专业，对吧？基本功，然后再加上你对它的一个理解，还有你想发展的这个方向，这三点，针对性、独创性还有专业性。 说起来的话会比较清晰，但是对于每一个同学，他在考虑留学之前应该会比较忙乱。 对 比较迷茫。 对， 因为涉及到哪个国家学哪个专业，或者是说确定下来去学什么方向专业，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吗？ 对，这个前期准备过程，我认为是要一个非常深思熟虑的一个过程。就是而且这个呢也是很多学生和家长比较苦恼的，像刚才咱们说到的，我不知道国外都有什么专业， 就是 还有就是我可能两个专业都感兴趣，到底哪个更适合我，那也拿不定主意，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这些艺术留学机构的老师可以去给学生做一个引导和规划的这个问题。那前期准备呢，我建议是两个要点，一个是通常作品集的准备周期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在 正常的申请阶段呢，是比如说我们高三毕业去读本科，那我们从高二开学可能就要开始准备我们的申请作品，然后 那就是说这个作品集的准备和其他的留学申请同步。 对，可以同步开始 的。 对对对，比如说他在准备这个语言啊，还有他的背景提升的同时，他要去准备他的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刚才咱们也说，它是一系列，它是连续性的一个作品，就是你可以在一年前有一个作品，然后中途我们又开展了第二个作品，就是它是成系列的，最终整合到一起， 体现出自己这个艺术水平的变化。 哎，对，就是其实国外的院校大多数他是希望看到，尤其是高中生本科的学生，他是希望看到学生的一个潜力。你可以不具备非常高超的这个技艺，但是你要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过程，也就是在一年前可能你还是一个小白，然后那确定了这个方向之后，我为之努力，我之后的作品可能我做到第四个系列的作品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有了更深层次的一个思考和一个更高超的一个那个记忆的展示。对对，所以就是他会看到你是在努力，是在进步，这样其实院校是非常喜欢的。 也就是说做准备的时候大概需要提前一年的时间去准备作品。 对， 在这个时间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么如果是作为专业选择，刚才我们也说了，孩子可能或家长都会比较迷茫，甚至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国家的一个倾向，比如说他想去美国或者他想去英国，但是具体到每个学校每个专业的时候， 对，这个是我想说的，就是建议的第二点，目标明确，就是切忌随大流。就是在咱们正式开始准备这些申请材料的同时呢，一定要明确自己的专业方向、申请时间，还有目标国家、目标院校，然后乃至这个申请学位，都是我们去要考虑到的。当然如果能更长远的去考虑一下，比如毕业后的这个职业规划呀，还有发展方向就更好了。下面我想就是分别从这个选择方向，然后国家，还有这个时间和学位这一块呢，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建议。选择专业呢，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可以去考虑。第一就是以兴趣为这个主导。 一般可能作为如果是高中生的话，他肯定是自己从小一直练下来的一个专业啊，艺术技能。 对，对，这个以兴趣为主导呢，也是绝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那这个就是自己长期热爱的一个专业。然后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就只有你真正热爱，才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去学习。所以我接触过就是很多热爱这个专业，那他可能放弃了之前学的一些东西，然后后面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我要选择比如说这个插画专业。那插画专业它在国内几乎没有开设这个就是单纯插画专业的这个院校，就很少。那绝大多数大家学的可能都是传统的这个纯艺术的，比如油画啊，然后那国画的也有，然后对这些包括这个学动画的同学也有一些，他是因为喜欢这个角色的设计，那可能选择就是我就只想做这个设计和这个绘画，我不想做这些软件的这个使用的这部分的，那我就想画画。那国外呢，他是会开设这种单独的插画专业的课程。 这个您是遇到过这样的同学吗？ 对，我遇到过。 放弃了原来继续学的，选择了这个，发现这个才是自己更感兴趣的。 对对，就是为什么拿插画说，就是我感觉我遇到的这个插画的专业的学生是最多的，就是跨专业申请。那比如说之前我有一个学生，他是学这个会计专业，对，他只读了大一，然后他就明确的表示我还是喜欢画画，然后放弃了国内的这个 本科的这个学位，然后那我重新申请国外的这个插画本科，他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在国内，就是他之前也是喜欢画画，但是没有那么多成系统的去跟着老师去学习，或者他不了解国外的这个插画专业到底都要具备哪些能力，那后来查询网站呀，包括机构的老师给建议呀，那这些就是通过自己前期的准备了，明确我要学习这个插画专业，那后面也是跟着咱们从海外回来的插画老师去逐步的接轨国外的这个对，对接这个国外的这个方向，对，它也是除了绘画技能的一个练习，这是咱们跟国内一样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基本功，那除了技能呢，最主要的国外的院校考察学生的主要是你的一个创意思维，创意思维这一块呢，就是一个是他的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就是各种媒介的尝试，就这个我觉得是和国内院校差距比较大的，因为咱们可能在国内我画素描，我可能就是画素描，然后画油画就是油画，就是单一的这种媒介。 所以作为这个插画专业的这样一个例子哈，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如果是艺术留学的话，可能还真的是需要一些这个转型或者对接的这样一个过程哈，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并且是国外的院校所具备的这样一个专业的方向哈，专业方向是一个摸索的， 对、这个是以兴趣为导向的， 兴趣为导向， 另外还可以以就业为导向，这个是绝大多数家长朋友们比较考虑的一个方向，对，就是想着那读完书之后我们要干什么，对吧，什么专业好就业，其实还是大多数爸爸妈妈比较关心的，所以就是现在呢，这个以专业为导向的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呢，基本上是以平面设计啊、交互设计、产品设计、室内设计这些众多设计类的专业为主导，就是为趋势。那这些呢，无论是在你毕业之后是回国发展，还是在海外实习，那它都是一个比较好就业的这个专业方向。对，所以这两个就是以兴趣或者以就业。都 OK， 是最近在跟国外的院校的老师的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说那如果是这个专业你特别感兴趣，那好，就以专业方向作为首要的评判标准，那么如果这个专业也 OK， 那么就要综合考虑一下哈，是不是把兴趣和将来的就业的趋势结合一下，可能能得到一个比较平衡的选择。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我们说这个艺术留学内容会很多哈，比如说还会涉及到一些国家的选择，我记得最近在跟英国的院校的沟通上也听到过，是说如果我们去申请一些艺术类的申请的话，可能就或者说他的这个申请难度反倒会比普通的申请还要更高。 对，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可以先说一下英国这一块，他的申请呢，也就是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作品集以外呢，他可能还会有面试。就是你除了展现了这个作品可能远程提交了之后呢，那可能还有面对面的，就是来华的面试或者远程的这种 Skype 面试，那不仅要看你的作品，还要跟你聊一聊。对，还有就是在面试和作品以外呢，你的成绩，就是你比如说咱们普通留学类常见的这个 GPA 成绩，那你可能也要达到一个，比如说像美国它一般就是3.5以上，那也就是四分制的话是3.5以上，达到一个85分以上的水平，就是你的加权平均分。然后还有这个英国这边呢，它就是如果你是申研究生的话，那是就是2:1的学位是一个最低的一个门槛。所以在这些他看这个分数的同时，还要看你的作品。当然你的语言，比如说申英国，那你的雅思本科的话是6分，研究生是6.5或者7分。 所以还是很高的一个要求。嗯、 是，咱们刚才说到难度比较大，其实也是他除了考虑普通留学的这种GPA 的成绩、语言的成绩，还有这个准备申请的各种文书材料等等之外，还要加上一个这个艺术作品集，所以说从申请难度上就感觉到更复杂了，或者说对这个同学的综合的水平要求的相对就比较高。 对对，就是考察综合能力了。 是的是的，就不像我们传统说哦，那他学个艺术类的专业可能文化课的要求就会降低。 对， 并不是这样的。 对对，这是一个就是大家通常全都存在的一个误区，就是其实我开始在不了解艺术留学，就我小的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可能也是觉得那是不是学艺术的学生分数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但其实不然。对，大家都还是对文化课也还是很好的，然后包括语言成绩也是很高的。这样才能升到理想的 dream school。对。 所以在现在我们的整个的留学的，比如说中国留学生的这个范围当中，艺术留学的同学能占到多少？应该还是比较少数吗？ 对，就是还是一个少数。我觉得按比例，之前我们其实也有统计过，是大概可以占到20%到30%之间，这个算是多的了，就是这两年的一个趋势啊。但在3年前，可能基本上就是在5%到10%，可能甚至是更低的这么一个数字。对， 一方面是孩子这个艺术的愿望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尊重了，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申请的这种熟悉程度，对于整个流程的把握程度或者可参照性也越来越强了。 对对，包括咱们也是，就是国家也是发展的很好嘛，就是大家对这个艺术的重视关注度也更高了，全民的这个素养也更高了，所以大家有这个意愿去读艺术，去学艺术。 所以现在申请艺术留学的主要的申请人群， 对，申请人群， 对，就是申请这个的孩子一般他是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哈，或者说他的基础。 是这样的，就是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就是理解，就是因为我见过很多这个申请的学生，那各个年龄段都有。在我看来呢，其实就是所有人只要你热爱生活或者是热爱艺术，都可以去申请这个艺术类的专业。那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艺术留学它没有年龄限制，就是无论你是中学生还是本科生还是在职人员，或者咱们现在常说的快乐肥宅，都可以去申请。对，就是因为国外的院校它提供了很多学位可以去满足大家。比如说这个 BFA， 那 Bachelor 这个 of Fine Art， 那它是纯艺术本科，然后还有 Master， 对，这个对，就是 MA MFA，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副学士学位，还有 Diploma，就是他是可能我学2年专业的知识，给我一个文书文凭，那这种呢就是都可以去选择。那他对这个年龄呢没有上限，年轻的学生呢就可以申请你正好衔接的这个学位，那年纪大一些的，可能我以前没有来得及学这个的呢，我也可以去直接去申请适合我的这个学位，它没有什么年龄的要求。然后包括这个跨专业的话，他们也都是可以接受的，就是绝大多数院校会接受跨专业的这些学生。 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是可能申请艺术留学的同学哈，或者说申请者是什么样特质的一些朋友。我们刚才其实在这个时段呢，跟大家介绍了艺术留学的一个概况哈，或者是说我们中国的目前对于艺术留学的一个大体的申请的规模和人数，以及艺术留学和普通的留学怎样的区别。我想通过这期节目呢，大家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和马老师一起来聊艺术留学，因为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方面，比如说艺术留学的具体我们怎样选择院校啊、专业，甚至是考虑到这个学费呀，会不会特别高，然后奖学金呢有没有等等等等，我们都会在明天的节目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探讨。那好，我们今天的留学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马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